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实践615共同宣言南方委员会言论本部20号发表声明，谴责当局企图干涉言论的不妥当行为。前不久，该报登载慢评，揭露了当局部署萨德的不妥当。国防部对此不满，把慢评的内容视作问题，并经两次强迫统一新闻做修改，还提起诉讼进行胁迫。